锵锵三人行，哎呀，这个咱们三个终于都看了侯孝贤导演的这个《刺客聂隐娘》了。我跟你说，这个电影啊，它是这个如此的精彩哈，以至于我在香港电影院看完了之后，专门有一个观影员给大家解释， 影评人， 影评人，对，有个影评人进门的时候就要写一个公告，就是大家看完这个电影不要走，有个影评人陪大家一块儿看。然后呢，完了之后这影评人说：“哎，大家莫走局，叫些什么？大家莫走局，大家莫走局，就大家不要走，大家不要走啊！我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虽然今天人比较少，对吧？我回头看看，全影院加上我不超过七个人。”这观影员就在这讲说，我呢是看到第五遍的时候，我对这部电影有了更多的了解。 别吓人，两遍就行了。 他真的在看了五，他因为他老要跟着那个观影员，跟着观众陪观众看，大概是他就看了， 他看了五遍了， 他看了五遍。 不奇怪啊，我好多朋友看五遍了，因为每一次都看了25分钟左右睡觉，所以五遍加起来就刚好整部片看完。 对，我必须承认，我也打了两个哈欠。对， 但是网友引用我评《海上花》的评语了， 我也引用了。对，我就是说这个徐老师最有名的评语，我经常的拿来讲。就是这个他的这个侯孝贤的《海上花》，徐老就是说啊，实在是好看，看得睡着了，醒过来再看还是好看。哎，是这样的，打个哈欠还是要看，要看到完。嗯， 不，但这部比《海上花》容易看，我一点都没睡着。电影娘，因为他在情节叙事方面充满了张力，充满，而且他有就是谜团嘛，你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嘛，对不对？所以我一点都没睡着，这次 你觉得很好？ 很少啊，这样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很特别啊。就是说，当然我也觉得很好，但是更主要的它是特别。 那我要拍一个更特别，你为什么不会觉得好呢？ 那好是因为它在各种各样的电影这门艺术里边，或者至少我们讲在中文的电影的这个艺术里边，它有些地方有突破啊。 比如说。 比方说他用比较文言的台词， 这个有人还批评， 但别人批评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因为我多次讲，我看不了有些现在的拍古装的戏啊，它里面一用就用现代词，什么性解放啊、个性解放啊这种词，还珠格格里边嘛哈，这你要个性解放啊什么，我就清不了戏。我这个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不能完全做到复制，但是尽量去模仿那个时候的人是怎么说话的呢？ 但现在有人这正是一个争议的点。 对 对， 有些人拿出来讲，就说第一，唐朝人也 不是 这 样说话。 第二，文言文是书面语，唐朝人可能也有唐朝人的口头语。但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什么？他这是要一种氛围，要一种气息，一种这种古人呢、唐人的这么一种气氛吧，所以他故意的这样弄。 对，但是也没有完全彻底，中间还加了一些咱们一起啊这样的字。我非常注意的那个现代的口语，但是很多时候他用的是一些相对来说是比较浅白的一个文言文。 哎，家辉呢？ 因为复古不复古很难讲嘛，没有人知道真正100%的唐朝哈，所以相对当然比较好。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抛开懂不懂叫概念嘛，我觉得蔡明亮谈他自己的电影说的最好，大家都说不懂蔡明亮的电影的，他说根本又懂了。我的电影就像天空的月亮，你晚上回家骑着脚踏车里抬头，你不会想我看不懂这个月亮，我要怎么看懂这个月亮？不是啊，我就欣赏它，感受我跟月亮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假如抛开懂不懂这个概念哈，这个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解说员这个了。那回到电影本身，我对你们刚讲到特别这个字哈感兴趣。特别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这是艺术电影哈，为什么肯定它好呢？因为通常在两个层次上面，我们说它特别有贡献。第一个就是作者，我们的侯孝贤当然是个作者嘛，电影作者论哈，他自己的创作脉络里面，跟他的《海上花》，跟他的童年往事，跟他的什么什么哈，在电影语言方面，他自己有没有突破，有没有他的风格，他的风格怎么样的改变哈？我们觉得他贡献了，突破了，而且很精彩，这一点呢很特别。第二个，回到 贡献在哪儿了？突破在哪儿了？ 比方说更小的叙事啊，他为了这电影几乎跟他的好朋友朱天，不是几乎了，已经吵翻了， 朱天文啊， 朱天文吵翻了，吵翻了， 朱天文阿成都是编剧嘛， 对啊，他们呢、一看完剪片呢下了就从楼上吵到楼下，几乎朱天文一脚把他踢下楼梯了，然后要求他又哭又骂，你能不能多一点的线索来给观众理解那个故事，心想啊，他的更以前他的电影基本上还是可解的 ，OK， 他现在比方说啊，他处理舒淇这个角色 ，OK，、这样一个女的武侠的人物，她跟她要去杀的人之间的关系，你看那个视觉哈、比方说那个女的经常在树上面哈、她怎么样看那些人，然后再回去跟他们平视中间的改变。还有他当然讲到什么还原当时的情境，还有那种风声，里面所有的大部分对白都叫风声，你看完以后的感觉风声， 哎，是是是，你说这个我也有体会，你觉得他有突破哈、我反倒觉得他当然有突破，但是呢我还认出了侯孝贤，你这就是我觉得侯孝贤啊，他有一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一个，比如说当年他拍《悲情城市》的时候，他跟杨德昌最早就开始现场录音，过去电影的声音是后期在做假的，那个时候他就要还原真实啊，他要现场录音，所以他得了这个金狮奖，他不是拿的那个奖金就给他那个录音师说，你们买好一点的器材，我们以后要发展这个，所以你当然这个聂隐娘这个并不全部都是现场录音，但是我就说啊，这个人一直孜孜以求啊，他要拍出生活的质感，就真实生活的这个质感，比如说你看海上花，你为什么看他睡着了，他就是觥筹交错划拳，就是这样，你看他的电影，你就像是一个旁观者，隔着段距离看这个真实的生活，有时候看到一幕，有时候没看到一幕，但是你就琢磨去吧，是不是有点这意思？ 我是同意，我觉得是侯孝贤个人风格非常强，我看的他在侯孝贤自己的系列里的突破啊，不如说是他对于整个武侠电影的挑战，因为侯孝贤这个风格他不是拍武侠片，可他现在因为版权的关系，片名从聂隐娘改为刺客聂隐娘，英文干脆就是刺客，所以给我们的阅读期待是讲一个行刺和武侠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他跟所有的武侠片都很不一样，比卧虎藏龙也还走得更远，所以在这点上又是我刚才讲除了语言文字之外，这点上是特别的，画面特别漂亮，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他非常讲究的，声音画面漂亮， 不是，还有他的这个漂亮啊、不是那种特别戏剧化的漂亮、你看他这个画面里一直都有这个环境声，就像你说的风声草丛声，哎，所以我看香港这儿有个影评，就说他至少他的企图说是让唐朝落到了地上，他不是咱们电视剧里的，不是那种或者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他不是那种漂亮英雄里的那种漂亮，他这种漂亮他其实老，我觉得他还是老是想求真的，但是你知道这个里边确实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啊，阿成是这编剧排名还是最前的啊、就是阿成给他出了很多的这个主意，然后呢我就记得阿成这个天马行空的嘛，就他甚至曾经聊过，就是说哎，这个聂隐娘啊，你想象一下把他拍成一个现代的人，阿成说聂隐娘是个现代的，在准备着一些杀人的工具，然后每天出去一趟回来，出去一趟回来，你知道吗？当然，可能侯孝贤听着就是瞎掰，对吧？然后但是呢，据说这个在片子在日本拍到中途的时候，他经常发火，着了急，有时候一脱口而出就是说：“嘿，要是当时听了这个阿成的，拍现代的就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说谁见过唐朝？对于一个一定要求那种生活质感的人来说，你比如说《悲情城市》。啊，那么，他知道是怎么样的，但是唐朝是他建构的，但于是呢， 而且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所以它里边是模仿日本，希望日本是传到唐朝的东西， 没错， 这样 你尽量求真，但是可能啊，某一个道具你还是那么不太对劲，可有可能某个细节，甚至包括有人争论了。就唐朝人的语言，这是文言文吗？真要这是文言文，你看看六祖坛经，那应该是什么作墨生，作墨生那是唐朝人的口语，如果真的复原真实，所以你只能说是他建构的一个唐朝的生活场景。 那我觉得这个真的 很重要，可是不是最重要。因为理论上别说什么唐朝不唐朝，当我们去穷购过去一个月前、两个月前、半年前，我们每一次重构重现一个东西，一定是遗失了更多的东西。那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去重建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是想摆定里面不同元素、人、事情、感情、关系哈，摆定他们的最好的位置。 嗯， 那从这个意义上面，就是侯孝贤他摆定他的唐朝在这里，然后透过他的云、他的天、他的风、他的草、他的远近安定的，还有舒淇的眼睛，每一次我们跟着舒淇的眼睛来看着他准备要杀或是说准备放过的敌人， OK， 那种悲怜的状态，他把我们带进去。所以呢，我刚说有两个层次的特别，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叙事风格电影语言，第二个呢就像启东兄刚讲的哈，武侠小说这个类型电影，甚至电影这个本身 哈， 它有突破。那一定要回到电影史来讲的，就像哎，我们知道杨德昌非常杰出的台湾电影导演哈、啊、去世了。他说他当时在美国读电脑的，他是去了电影院看了十遍还是十二遍《八部半》，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 八又二分之一。 对，八又二分之一，香港翻译。 安东尼奥。 他说看到每一次都睡着，他不服气，我就是要看，就是要 看到不睡着 啊。就看到第十二遍，他说懂了，我突然懂了什么叫电影，电影要的是什么。他不是要懂，他懂得把八又二分之一回到电影的脉络、电影语言、镜头、灯光的组成里面，人跟导演跟电影影像的关系。我觉得，因为我看到网上很多啊，不管是香港还是内地、台湾都有，就说哎，总是执着于懂不懂、懂不懂。 嗯，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重要。假如要懂呢，我给各位观众建议看。的时候呢，看英文字幕比较懂，它有落差的， 对对对， 它有落差的。 对， 比方说舒淇到底几岁，英文字幕写出来， 英文比较清楚， 中文没写的。 哎， 因为中文有个文言嘛，所以对现代观众又有隔了一层障碍， 对， 就更加陌生化一些。 没错，他跟老外总不能那么聊的。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有个观众走出电影院说：“侯孝贤真牛。”诚心就不让你看懂。咱们现在可以分享一下啊，咱们现在可以分享一段。 齐平国王得一卵，三年不鸣。妇人曰：“常闻卵见泪则鸣，何不玄镜照之？” 如今借数已成，而道心未坚。今宋母反魏，杀汝表兄田季安。 哎，你看啊，虽然你们说的那么艺术哈，但是我呀，其实我老有一个很多余的想法，我老是觉得有些我感受到的可以做一个桥梁，就是比如懂不懂也可以是一个问题，其实呢也可以变得这个懂。你比如就刚才讲的这个，我就想起这个香港的那个观影员，不是影评人，我觉得挺有意思，你知道吗？他就给大家讲，就是跟那七个观众，就说哎，我的大家嘞都咋观着嘞，这样就是我们大家呢都习惯了呢看那种啊，这个导演把故事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人物给你交代得明明白白，生怕你不懂，对吧？但是呢，侯孝贤的电影他是另一种电影。他说啊，是简而又简。他说能讲一句话，就绝不讲两句话，就是他是相当节制的。实际上，他这个故事啊，原本侯孝贤跟朱天文听说是诅咒发誓，说这可以拍一个快节奏的、好看的、色彩缤纷的聂隐娘的故事，唐传奇写的多传奇啊！好，都决心了。结果最后拍出来，听说是朱天文怒了，就是他还是侯孝贤，就他全抽走了，他把能够很多理解的抽走了。但是我们假想一个东西哈，就是这个中国国画里说的这个留白， 留白，留白，我想的就是这个字。 他留白是什么意思啊？留白你的想象，比如说聂隐娘这个人和田季安的感情非常有意思，这个里边有个故事啊，他跟田季安这个从小是娃娃亲， 但是后来最后呢，田季安又跟那个姜文他老婆好了，就娶了姜文他老婆，因为另外的这个势力的原因，对吧？然后 为了政治的原因， 当年聂隐娘曾经为这事儿大闹过，就心灵受过伤。然后这个道姑本来是训练他成杀手，刺杀田季安的，但是他为什么到最后没杀田季安？一直就没杀田季安，但是他要让田季安认得他。然后最后田季安的那个姬妾那个胡姬怀孕了，被那个周韵谋害的时候他还救了他，最后唯一跟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胡姬怀孕了。那么你看 观众看到这个时候呢就明白了，宫心计啊。 但是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说留白就是你可以理解成他仍然爱着他，但是也不一定。这个聂隐娘你看他脸都黑了，我第一次看见黑脸的舒淇脸都黑了，他从来没有他你看在感情上就是他没有这么滥情啊，如果哭出来啊，如果说出来啊就确定了就这样，但是人总是不确定的。这聂隐娘你就看不出他，你看最后他跟他师父讲的是如果杀了田季安，那么他的孩子还小，孩子继位的话这个地方政治就乱了。你看他又反映了他另一种， 但是他师父的一句话点题了，就是你技术学好了人伦斩不断。 对了， 这个就对武术的定义了，所以他到最后他就从宫心计这一类东西跳出来了，上升到对武术的一个基本的人伦理解，就是说你的功夫再好，你这个人伦关系斩不断的话，你这个 对 主题就出来 了。而且我接着跟你说啊，这往下讲就更是这种啊所谓不懂的电影它的魅力所在。你看这师傅跟他说完了之后说你没戏，然后他拜了三拜辞别师傅，结果冲一下子师傅在后边偷袭，你发现吗？这个师傅偷袭你可以理解成你看这个师傅其实不太善，够邪的，但是也可以理解成，因为过去啊，据说侯孝贤是在日本某个电影里得到这个灵感，就是日本某个这种武侠电影也是这种啊，学成之后，这个师傅好像跟弟子有一种割舍呀、了断的那么一种仪式性的一种动作，啪一下就袭击你，到最后这个聂隐娘，你看在就整部电影没见血，最后聂隐娘在师傅的衣服上擦，留下了一道划痕。表示青出于蓝了嘛，然后就飘然而去。你看这个就让人有很多想象。 上一回的讲解员就是窦文涛，普通话版讲解员，好像没有普通话版。 而且这最后师傅这个袭击的这个镜头啊，还会给人一种联想，好像在补充交代前面蒙面女跟他打，因为我们搞不清楚这个蒙面女是谁嘛。 对， 一般理解就是周韵嘛。 对啊， 就是周韵，就是他的 金晶儿嘛， 大太太扮演。但是也可以理解，在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理解他师父下来干预这个事情，他后面来这么重演一下，这个想象的权利就留给你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片子啊，它的好处是不大怕剧透啊。然后呢，你看完第一遍，我相信这个电影啊可以看第二遍。现在能够看第二遍的片子不多啊。连续剧啊，我最近下决心《权力游戏》准备看个第二遍。好，我这个是很大面子。 为什么权力游戏？ 我看了一下部分集的第二遍哈，会发现新的东西。所以这个就很不容易。这个片子呢，可以看第二遍。 当然可以不只看第二遍嘛， 因为看五遍呢， 影评员陪着观众一天， 那五遍呢就过分了。 你讲 没有？那是值回票价的电影嘛？因为你去看以前还要先做准备。大概要理解一下关系图。 不要 要了。他们 我最不赞成这种，我最不赞成这种先看唐朝的小说怎么写的啊，什么背景什么什么，你就直接抨击他的。 因为你不是一般的观众，因为这样很容易呢，我觉得要诚实一点面对观众的状态的。他要这样，不然他进入不了。很多睡觉已经好的了。我碰到很多这一类的电影，要看到20分钟走嘛，起来走，而且用力的拍桌子走了，啪，这样。 我比较佩服侯孝贤，他的一贯的招牌呢，就是镜头不动。那他《悲情城市》也是一个镜头放很久。所以他这个做他的摄影师啊，这种，但因为他镜头不动，所以里面的画面哈、要悄悄的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们说声音在变化啊，这个里边的很多的细节啊。你乍一看啊，你不仔细看啊，他这个画面里边这两个人就这样在说话的，但是他里面悄悄的在动，他为了制造这个镜头，你去统计他的镜头数量大概是最少的， 跟各种电影相比，它每一个地方机位放好了，基本上总得放个两三分钟。 可是拍出来的 内容很多， 底片是最多的， 云啊、 50万 树啊这些东西， 拍了五十万尺啊， 是吧？ 对，而且呢，这个我就说拍这个武打，其实它本来也有很好的这个武打设计，这就反映了这个侯孝贤。就是这个武打大家很爱看，但是呢他的动作他就讲两个字，就是快和准。说你既然周韵和舒淇都不会打，那就少拍点吧，就这个迅速就完了。而但是呢他不同意太多的掉那个威亚，他就说啊，侯孝贤讲一句话恰恰是可以就是印证我最近的一个感觉，他说我不要那些啊违反地球引力的东西，就是飞的。你知道最近哎，我绝对不是批评陈凯歌导演啊，我是批评道士下山这部电影的这个搞威亚的那个人，这个不用陈导演负责，对吧？我觉得你们可以再看一看，就是太违反地球重力了。我现在觉得啊，你像徐克那种可以，哎，就是说啊擦这么飞下来啊，但是你就是个羽毛，您基本上也是个向下的这么一个东西。你带着我这个看法，你看看道士下山那个吊威亚，那个完全就是没，你知道吗，可能是演员也没练好，明明要落下了，你觉得他还在往上挣爬，就违反地球引力的东西啊。 这叫接这天安门广场没建嘛，叫歼十五，辽宁号将来用的。 对，我不是反对飘飘欲仙，但我认为飘飘欲仙你也是个基本往下落，你不能明明往下落感觉你还要往上飞。 那是对于李安啊卧虎藏龙的反动嘛，因为李安威亚用的最厉害，我们不算其他很烂的导演了，这是最好的导演李安。 但李安用的很漂亮，我一点都不反对，我不断的在把这个片子跟李安的卧虎藏龙做比较。李安卧虎藏龙当初我们看的时候也有很多不满意，我们替他的解释是拍给西方人看的，但是后来重看李安真是拍得很漂亮。我非常赞成像侯孝贤拍这样的片子，尤其在我们现在的中文电影里边。 那我问你能比吗？卧虎藏龙和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侯导的这个聂隐娘， 我 你觉得能比吗？ 我比较喜欢卧虎藏龙。我最欣赏的艺术就是看上去很容易懂，很简单，很容易进去，很有趣味。 你能评 事后呢？ 这个时候呢，我就 越想越复杂。 这个时候我就要用胡兰成的对于女人的态度，好的东西怎么能够相比呢？你一比，对于谁都是一种侮辱。 好，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花头。 哎，家辉还特意给我们拿来本杂志展示一下，咱们可以看看。 因为这个其实蛮对我们刚说的嘛，他说什么30年来最不取悦世界的导演，就像你说那个观众， 对 啊，存心让你看不懂。 你看他这模样，他多不想取悦世界，这就是。 但他这种就属于文学里边讲的纯文学嘛，他的对话对象就是圈子里的人，他要取得的成就就是跟已经有的东西相比， 所以有的 这就叫纯文学。 所以有的评论就是说啊，这是个小众艺术片，却被宣传忽悠成了一个大片。 对 啊， 对，那为什么我刚才讲的《卧虎藏龙》好呢？因为它是一个真正的电影，电影就是工业品，电影工业嘛，所以它呢既要考虑什么都不知道的观众，让你们开心，又要让你们专家也有很多东西可以讲，又要演员很多发挥，而且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某些好看的地方。在这个作为电影来讲，卧虎藏龙是跟 没有启动 够操心的力啊。 那假如给蔡明亮听到，他就非常生气了。他一直很努力的做的电影，就是说电影不止一种，你不能说啊电影 of course， 我们已经讲了嘛，不止一种。 他可以是工业，可以是，可是我就电影语言嘛，刚说的非常好，说他就对着专家说话，就像文学里面 好对着内行说话， 对内行说话， 对专家嘛，内行也是专家嘛哈。像小说很多大作家说，哎，我的假想的理想的读者就是那几个，甚至是死去的人了，我跟灵魂对话。是我跟莎士比亚对话，我跟谁谁谁对话，那是死去了。我看有没有办法在艺术语言的系统里面能够挑战他们，突破他们哈。所以呢，我们刚聊天也谈到说，国外哈很多的西方的，我们都觉得非常好的导演啊 ，Steven Spielberg 啊， 马田什么马丁 史 他们非常高评价，他们一看他们完全没半个人提懂不懂的问题，叫做电影语言。他们有一句话说，侯孝贤之后没有电影了。 哎呦，这个真是，我跟你说，就是说你别中国人这样，法国人真是专看着看不懂的。就是法国《解放报》头版就是说，侯孝贤如果不得金棕榈，我们要点着火把，拿着武器，那意思烧了你这个戛纳。就是他们能到这种 程度，他很合适啊。最后给他的最佳导演。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你看，这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 然后侯孝贤，你记得吗？还说这些评委老外啊，他们看不大懂我的电影的。